香港人，你买棺材知唔知定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少蕾未啊？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战友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啊。 周博言，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月明闹钟， 试过先得噶。 哇！做乜突然间变咗感动 mood？ 其实我好似真系好耐冇攞奖，我条裙着一着就抌噶啦，傻嘅咩？哇！喺无记电视嘅颁奖台度喊，会唔会有啲搞笑得滞咧？其实做小众呢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呢，我很想大家给多一点的掌声无记电视。尤其是他们的老细林日希。在很多个月前，我们合作做了一个你们第一次的季选。在那時候我已經發現，其實他們這個台雖然表面上好像經常在搞笑，其實他們是比你們每一個人都更加認真。林日希他是，我相信他是比我們每一個人都落多很多很多的心機。今次我分了兩個獎，其實他在一個月前已經將歌詞給了我，以後下來這一首歌我是代他送給你們每一個入場或者在場外面支持他們、支持小眾、支持善良、支持堅持的每一位廢青，每一位廢中，無論幾廢，我相信我哋只要繼續去做我哋相信嘅事，廢青都可以變一個最好嘅 package。送俾你哋，廢鐵是怎樣煉成的？ 我係廢，脆咩？廢得起。 哦，翻嚟 好啦。嗱，头先咧就今晚咧，首先讲讲啦，就周老板咧就有呢个重要会议啊，咁咧就推唔到啊，所以赶唔到时间。 佢喺香港系嘛，唔系收听系嘛？ 系啦，咁咧就可能亦都系琴晚睇呢个无记电视呢个分奖礼啊，可能睇得太夜。 好睇个好睇个叱咤系嘛？ 系啦，咁咧就又要揾呢个我哋嘅呢个呢、這個本台曝光率最高嘅呢、這個， 呢一期真係 呢個分獎禮裏邊啊，城寨分獎禮裏邊分得獎項最高的， 大打雜 啊！就係、是、呢、這個Lance 頂住先咁樣。咁嗱，頭先我哋就播咗一段咧，就係、是、呢、這個今日洗曬我版嘅啦，其實都已經。 尋晚已經洗啦，開始前都已經洗啦，已經。 就係、是、呢個一百毛啊，林日希啊所創辦嘅一百毛嘅無記電視分獎禮。咁點解我哋就會將一個咁嘅，即係好多人咧，特別係我哋呢年紀咧、就視為啲網絡惡搞啊、啲廢青冇事揾事搞嘅活動嚟去咁煞有介事咁討論咧？咁就唔係淨係因為我哋啲 Facebook 洗版嘅問題，而係我覺得係可以咁講係一個劃時代嘅改變嚟嘅。 頭呢個係現象係點樣咧？係唔需要靠大台都可以喺紅館開演唱會啊！我呢一點係好犀利、好突破嘅。 當初由他哋吹水咁吹下吹下，就最終咧就變成一個真正落地走入去呢個現實世界。 嗯， 大家講網民就係淨係識得廢青，就淨係識得吹水，就即係喺鍵盤前面就勇武嗰啲， 即係出到嚟啞咗咁樣冇嘢做， 就即係甩甩漏漏咁，或者係即係主流嘅傳媒啦，通常對呢啲年青人都口誅筆伐嘅。 嗯， 即係講多過做啊，冇紀律啊，朝頭早起唔到身啊。放假去旅行啊，辭工去旅行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終於廢青們咧就做出件事嚟，我覺得。 嗯。 嗱，點解同廢青有關？大家都知道咧。我想問下你，你知唔知廢青呢個 term 點嚟啊 ？Lens 係台灣咯， 唔係 廢玉青啊嘛，唔係 呢個難 get 嚟啊呢個，知唔知啊？ 廢青就廢柴個廢啊，青年青年個青啊嘛，其實即係呢個字我都係應該呢兩三年聽到啦。 嗱，以前我記得。九十年代我哋叫隱青啦，隱蔽青年啦，或者再早啲叫邊緣青年啦，邊青。 邊青就再早啲噶啦， 或者係迷幻青年啦，拍院嗰啲啦。 老泥妹個年代叫咩青年咧？啲叫 老泥妹嗰陣時叫飛仔啦，唔係嗰陣時早啲噶啦，飛仔就老泥妹個年代啊。 九幾年好似冇呢類，冇呢個 term 字。油脂仔啊， 油脂仔，但係嗰啲係出街噶嘛，唔係廢噶嘛， 係啦。咁咧就。2011年啊，就是呢個廢青誕生嘅年代。 咁你咪查過維基字典 啊？啊，唔係，我訪問過其中一個廢青嘅代言人啊，就係呢個最廢嘅咪手啊，邵家臻。 喂，嗱咁你廢青點即係點樣定義先呢個字？ 嗱，原本嘅意思就唔係咁嘅，原本就係咧，當時啊，你知道香港有個組織叫做獅子山學會啊， 嗯， 即係話要堅持呢個叫做。他哋嘅朵叫做自由市場萬能膠， 即係右翼主義嗰班友仔。 最右嘅即係 個胡鬚仔叫咩咧？肥佬叫 孫柏文， 係孫柏文呢一個見到上咗論壇嘅 李少夫，就係咧以呢個有線電視同埋呢個《蘋果日報》作為基地嘅。其實李少夫甚至而家仲係喺一周刊寫稿啦。咁咧就總之就咩都好，市場自由市場搞掂噶啦。你買唔到樓咧，就因為你自己出街嘅啫，即係肖永清嗰種言論。 你唔夠努力。唔好怨政府。 咁當時咧就一班左翼青年咧就要求全民退保啊！2011年，咁呢個李兆富就開佢哋 talk 啊， 就口誅筆伐就話呢啲係廢青。點解咧？就係、是、你自己咧讀完大學就應該出嚟揾嘢做，然後咧就賴個社會福利制度唔好，就要政府包你呢樣包你嗰樣，你自己又養自己都養唔掂。即係就話呢班有冇出息嘅年青人啊， 即係叫做寄生蟲啦，係嘛 ？Yes， 即係唔好賴個社會制度啦。 係啦，冇出息嘅大學生咁樣就叫做廢青，咁咧就連續幾日開佢哋 talk， 咁就原本就冇乜人留意嘅。大家都當做係即係你知嗰啲嘅所謂自由市場同呢個左翼廿一，就大家平時都不斷開 talk， 冇停過拗啦呢樣嘢。 係啦，咁咧就真正再重新流行咧，其實係雨傘運動嗰陣時， 即係呢啲左右交之爭係咪所謂？ 唔係，其實主要就係咩呢就係、是、主流建制即係文大商啊嗰啲，即係左派輿論啦、啊。起初你記唔記得呢如果你有留意咧，譬如大公報嗰啲輿論咧，雨傘運動一起嗰陣時咧，佢就話啲年青人就俾人綁上呢個戰車啊嘛。 記得受呢個咩美帝 三 子勢力影響咁樣，俾呢個黎半子嘅輿論 半子 誤導。 就誤導就綁上呢個戰車就係大火嘛， 係啊。 咁但係咧，成個輿論開始改變啊，就去到十月嘅呢個旺角大衝突之後咧，咁咧就就變做咩咧？就係話年青人有怨言啦，就係、是、因為買唔到樓啊，因為社會流動出咗問題， 所以又出現廢青係嘛？ 去到中期嘅轉變，但係去到十一月啦。仲未切咧，就開始咧就係話年青人先係問題啦。 喂，但係問題 初初就唔係啊，初初係三子問題、CIA 黎半子問題， 一層一層先嘅。 然後就年青人綁上戰車，跟住就誒、年青人都可以理解嘅，因為佢哋買唔到樓，好多怨言。到最後尾咧，發覺嗰班友真 係 真係唔對路啦，即係連續兩次衝擊龍和道之後咧，咁咧就直接 target 咧就係鬧而家啲年青人啦。你記唔記得之後咪有啲？人出嚟話：而家年青人好恐怖啊！要移民就因為驚嗰啲年青人啦、 啊。喂，但係問題，喂，年青人呢樣嘢永遠存在啊嘛！就算呢班老人家，佢哋以前都係年青人嚟嘅喎。 嗱，佢就唔係咧，就用咗個 term 就用咗廢青呢個 term 啊。就去 label 嗰啲咧，叫做參與雨傘運動嘅年青人。但係咧，佢咧就將佢旁 side track 去第二度啊。即係譬如廢係咩咧？輪公屋啦。廢就係、是、黐屋企住啦，買唔到樓啦，黃精嗰種啦，考唔到上百間大學，即係阿叻嗰種啦，批評黃之峰嗰啲， 一系就咩咧？屈榮賢嗰種咧，用芭蕉扇啦， 同埋佢即係 捱得苦啊！ 即係所以就話呢一班廢青就藉住佔領運動攞個成功感啊嘛， 其實就係啦，一班係啦，阿李國章就話佢哋溝女啦。總之就一班 loser， 台灣叫做老蛇啊。 呢班老蛇就喺呢個社運度出現，即係我呢啲啊嘛。 社會裏邊嘅邊緣嘅老蛇咧，loser 咧就通過佔領運動搞亂香港社會秩序，有啲係為咗溝女。 嗯， 包括呢個 GOD 嘅楊志超就話佢哋搏嘢。執到呢、這個呢、這個避孕套， 嗯， 跟住又啲有一啲人話佢哋咧，就係、是、因為自己冇出息， 嗯， 就賴個社會不公義，賴地產霸權，賴冇普選， 嗯 ，X Y 交叉意識， 即係成班成賴噶咯。 其實唔係，其實係口珠不伐對啲年青人，嗯、 即係總之笠咗頂帽 ，still 提你先。 嗱，其實任何年代都係咁喎，又唔係話今次即係2012年梁振英政府下邊特別衰格喎。 嗯， 當然佢好多嘢好賤格，但係咧喺港英年代都係咁噶。六七年之後，青年不滿啊嘛，係先未六七暴動先啊，呢個蘇守中、天星碼頭 係 加價所引發嘅青年騷亂， 嗯， 咁佢跟住咪開始搞啲青年舞會啊咁咯， 嗯， 但係唔明白嗰個係貧富差距嘅問題嘛， 所以之後嗰排就起咗好多咩體育館啊、咩舞會之類，就叫想叫做燒我哋班年青人精力， 或者開始港台做一啲叫做歐西流行曲嘅節目啊，唔係第一步係做咩啊？做嗰啲類似 Solid Gold 即係嗰類金曲節目啊，即係揾阿 Lam 啊、Lotus 即係啊許冠傑啊、蓮花樂隊啊嗰啲啊， 係咯， 就搞 band 生啊呢啲咁嘅 concert 啊。 Teddy Robinson 嗰班係嗰集。 Teddy Robinson 嘅 Playboy 等等咧，咁咧就係咧攞嚟咩咧？就係做年青工作。 嗯， 所以永遠當有社會不安或者社會秩序出現動盪嗰時咧，年青人一定係攞嚟俾人做代罪羔羊。 定係佢哋呢個原因係啱咧？即係年青人叫做有比較多時間參與社會運動啊嘛。 亦都可以咁講，年青人係敢於將個社會不公嘅或者社會問題暴露出嚟。 嗯， 唔係佢哋自己有問題，係兩樣嘢嚟㗎。係年青人自己買唔到樓，或者其他原因溝唔到女好。 嗯， 同佢出嚟參與社運去揭露社會不公義。 嗯， 係兩樣嘢嚟㗎喎。溝唔到女，佢唔一定會參加社運㗎。 可以唔係咯？可以去 speed dating 咪得咯？ 係啊，或者佢日日走去呢個上網 BT 啲 AV 得㗎。 喂，同埋其實你社運普遍嚟講，女性參與度係低啲㗎嘛，個比例分唔勻㗎嘛係。 我點會社運？社運裏邊溝女噶嘛？ 我點會社運啫？出個金英咁樣，一個搶你幾件，我點溝女啫？ 我哋嗰個年代仲慘嘅， 仲少女啊！ 唔係八十年代咧，逢親參加社運同埋搞學生會嗰啲女都好醜樣， 個眼鏡口達達嗰啲， 佢眼鏡又好厚，又唔知點解嗰陣時好似唔洗頭咁，好多油頭油， 笠住啊， 好笠， 都係環保呢個。 同埋嗰時我諗啲女仔護膚品冇咁好啊， 嗯， 即係社會比較冇咁富庶。 係咪同埋而家會社運啲女仔會化妝，同埋會著多啲短褲多啲 咧？我爭好遠啦！而家你睇嗰啲啊何潔宏啊嗰啲， 即係真係賞心悦目嘅啫。 係啊，同我哋嗰個年代爭好遠。 我老實講，其實我去會社運去咁耐，其中一個動力都係 急 女嘅。 都係想追何潔宏， 唔係追係急啫，係急。 我難得咁坦白， 我好坦白， 果然是一個廢青， 我認㗎呢啲係。 係啦，咁咧就即係口珠不伐，包括而家到王晶都係啦，仲係就係追殺呢班廢青。咁嗱，一百毛咧其實就係廢青嘅代表嚟嘅。點解咧？就係林日曦咧，從來咧都唔掩飾，就廢青有咩問題？ 咪廢咪廢咯， 我廢有咩唔妥啊？如果我係廢，咁你係咩？嗱，呢個就係咧同以往好唔同啊。以往就係你俾人 label 你係邊緣青年啦， 即係我唔會認。 第一，你唔會反擊， 我避開佢。 係啦，你會避開佢。 我唔係我啊，唔係佢先係。 明明個樣子讀到不得了㗎啦，咁啊，讀咧又話唔係我啊，佢先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嗱，台灣都一樣嘅喎。嗰啲叫老蛇咧 ，loser 咧，啲人自認嘅喎。本蛇啊叫做。 我上次我哋又咪講過有一集咪個老蛇走咗日本做呢、這個即係 AV 男優選舉咯。 老蛇啦。 喂，嗰個變咗一時佳話啊嘛，個老蛇叫。 係啦，咁就大陸都有個 term 嘅叫吊絲啊嘛。 係。 就係嗰啲 loser 都係 點解叫吊絲？ 吊絲就係講緊嗰啲人咧，就係上唔到名牌大學，就喺啲三四線城市嗰度嗰啲叫網 L 啊，其實即係嗰啲讀 L 哦，即係喺寫網吧度嗰度咁上網， 係喺嗰啲網上嘅討論區嗰度不斷喺度上網嘅。 但吊係咩意思咧？吊絲啊，吊 我唔知啦， 我唔知咩意思，唔係個意思我知點解。 當初係一個負面嘅，就話呢班其實係讀 L， 讀 L 嚟嘅，咁咧但係咧。慢慢佢就班友就自稱係吊絲啊， 即係我唔怕型，我就係。 我唔怕型啊，我係啊，咁就甚至係組成一啲吊絲俱樂部啊等等，其實就似廢青個 term 喎。 即係廢青區。 而家有嗱廢青事務委員會啦，有呢、這個嗱，你睇下琴日啊，其實最代表性就係喺毛毛頒獎分獎禮裏面咧，阿何韻詩頭先我哋開始 唱，佢講嗰句， 佢講嗰段説話，嗰、那個即係咩一台聯班頒獎禮啊嘛， 一台 聯班大獎啊， 即係其實係串港台五台聯班啊嘛，佢得一個台點樣？ 同埋佢自己佢講，我好耐冇攞過獎啊嘛， 自己頒俾自己， 頒俾自己。 咁其實佢嗰段説話就係話咩咧？啲人話我哋廢，其實只要你認真地去做，其實廢青都一個好嘅 package。係 啊， 咁正正就係咧，呢個頒獎禮就話俾大家聽咧，當個主流社會排擠嗰啲人，嗱你睇到噶何國榮。 是 吗一个外籍的你知道香港的传媒很衰格的。 他好像很多年没拍戏。 他的角色只是限于做什么呢就是外籍警官但是最惨就是这样现在外籍警官在警队里面不存在的嘛。 所以他连 唯一的角色 都没有一路了。 有两个的本来除了他就是一个肥一点的。 嗯 就是卖那些。 21那个叫好像。 卖那个什么迷你仓定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的。是个鬼佬记得的。对这普通话没即是广东话没那么好 的。是啦那就飞虎队又被黄敏德做埋又不到他。 又会捞埋。好似有同黃敏德拍過戲嘅都係， 咁啊以前何國榮做真都係其實係做一啲嘅，即係佢做唔到，因為喺無線嘅劇裏面咧係唔會有鬼佬角色嘅， 即係鬼佬永遠都係專業人士啊嘛。 係啦，就只係鬼佬警司有啲角色嘅啫，即係有以前啊。咁而家97之後冇埋添，咁你而家就變咗咧，嗱你何韻詩啦，其實上翻唔到去啦，佢有啲甚至係咩咧係業餘嘅啦，其實係。方健儀啦，方健儀都唔係唱歌出身㗎啦， 係 啊， 啊，但係佢借佢嚟唱嗰首歌，其實係嘲笑 嗰首咩呼吸 中東與東， 中東呼吸嗰度， 係啦，就係嘲笑嗰啲主播啊、新聞主播啊，對新聞一無所知啊嘛， 係啊，讀唔掂嗰段嘢， 讀唔掂嗰段嘢嘛， 即係菠蘿記海嗰啲 friend 啊嘛， 菠蘿的海， 菠蘿記海， 係啊，同埋和而合道就係荃灣同而合道啊嘛，荃灣和而合道， 和而佢轉咗口語化， 係啦，變咗荃灣同而合道啊嘛，咁咧就呢個仲有咩咧？他信變咗佢信咯， 佢信泰國總理佢信係嘛？你信我唔信。 咁咧就正正就是一個小眾， 嗯、 一班惡搞二次創作為主嘅一個網絡嘅一個市民。 喂、嗯，但係你話小眾，我唔認同喎。 嗱，佢喺網絡上係，但係佢落地嗰下影響力大。係、你諗下，琴日大舊喺呢個西環搞街外直播，好似睇波咁喎。 係啊，聽日揾佢啊。 係啊，咁等佢聽日再嚟講啊。 同埋我哋會聽日會揾埋，即係有份串連呢件事嘅。 大家唔好，以為廢青係年青人喎，好多廢中年人嚟嘅喎，其實。 咁你認唔認得自己？你係廢唔廢中？ 唔係，如果以黃晶嘅標準嚟講咧，就都唔算係嘅。咁因為事實上都已經都唔係話嗰啲嘅啱出嚟做嘢嗰啲人。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如果以佢哋嗰個黃藍去分咧，就肯定係啦。 哦，即系以颜色分咗先。 其实佢用阶级去分，话你买唔到楼、上唔到车嗰啲咧，其实系呃人嘅面嗰阵。实际佢系要攻击雨伞，同埋黄师弟嘅，就 系 嗰阵系 loser 嚟嘅。佢就要将个社会分开两类。嗱，我哋啲精英嘅，我系蓝师弟建制嘅精英嘅。周浩鼎、刘明伟呢啲 loser 就系呢啲啦， 即系学收嗰班啦。 唔系，所以林建国咪话咯，即系大陆肥猪肉你哋又唔识食。咪留喺香港等死咯， 咁我食埋佢咯， 系啦。咁以前你知唔知啊？何韻詩係林建岳間公司嘅， 系啊，黃耀明都係。 其實佢暗指就係呢啲人啊嘛， 嗯， 就係指呢兩個啊嘛， 嗯。 咁但係我諗無忌頒獎禮咧，就大家睇到點解會即係咁亢奮咧？就我覺得唔係純粹係個節目嘅內容嘅問題。 其實即係啲內容，即係我哋以前都知啦，《歡樂今宵》好耐㗎啦。 其實 睇到90年代， 即係你睇翻阿羅文上台唱呢個《幾許風雨》， 哇！都咁嗰陣時， 就真係時光倒流。我爭在以為佢扮埋阿廖偉雄，或者廖偉雄上台 扮呢個蔡東華， 扮埋呢個蔡東華， 絕對空虛咁樣，我記得 坐地喺度。是那種嚟嘅，其實係， 但 係咧就多咗一啲嘅本土意識，我覺得。 但其實係咪一個倒退咧？就係呢啲嘅模式已經係50年前《歡樂今宵》個模式，今晚而家仲睇啲嘢。 嗱，你用嗰個睇個好窄嘅角度，當然好似你咁講， 咪冇新嘢喎。 即係一啲所謂嘅《歡樂今宵》式嘅嘢。但你同樣地，你放翻大去睇咩咧？正正就係佢，因為佢出發點就係話，而家電視台嘅頒獎禮已經淪為一個分豬肉嘛。叫做分獎禮嘛，所以 好新城好似唔知有成百幾個獎。 係啦，就因為咩咧？就總之你落廣告俾我，我就俾你，然後跟住就睇你落得多落得少。嗱，所以余爭都係撲街嘅，其實我。 同埋即係佢 哋都係呢種咁嘅模式嚟。 琴晚就佢狂 share 張圖，就係余爭頒獎話啊，叫林慧熙就繼續創作，冇大冇細啊嘛。 呢個就一陣間先講余爭呢個問題。 好， 但係咧呢種咁樣嘅分獎模式咧，正正就係等於娛樂界嘅蛇齋餅種。你諗下係嘛？ 直頭係 一個利益集團咯。 喂，商台同埋佢計播放咯，其實唔係講首歌歡迎， 係使你攞個大氣電波政府發個牌俾你去做呢啲咁嘅活動。你代表嘅其實你有個公，你係一個公共機構，你要記住，不是一個私人機構嚟噶。 你個牌政府派俾你噶嘛？ 點解要俾廉政公署起訴咧？係因為佢一個公共機構嘅管理層嚟噶。電台啊，發牌嘅電台同埋電視台都係。 而你哋搞出嚟嘅頒獎禮，竟然就係按照嗰啲嘅唱片公司嘅幕後嗰個嘅財政勢力啊，嗰啲經理人公司嘅遊說等等，而唔係有個專業性喺度。因為大家假設嘅就係你係一個所謂專業嘅評審嘅判斷，同埋一係就以呢個所謂受歡迎嘅情況。 所以相對即係港台嗰個十大咩中文金曲就比較有公信力啲嘅比較相對。 嗱，生成嘅極致嚟㗎啦，其實係頒到咧頒無可頒。 咩勁爆乜金文同嗰啲，我都唔知道搞到咩獎打邊打咩獎。 嗰啲獎頒到連嗰啲羅林都有嘅，你就知道咩料啦。其實 有乜羅林都獎咩？ 羅林有啊， 佢有唱歌咩？ 我唔知道啊，我就睇下陶傑嗰套戲，佢有剝衫嘅，但我就唔知道有冇唱歌啦。 可能有唱啲插曲嗰啲乜嘢嘅，可能。 咁你諗下就係、是、即係呢個咁嘅第一，我覺得。呢、這個分獎禮係挑戰緊呢種嘅即係主流嘅頒獎模式。 嗯。 第二咩呢就係嗰啲音樂創作越嚟越脱離嘅社會。當然你話多嘴皆識李添盛嗰啲以前，唉、哎、都係嗰啲咁嘅嘢。但係嗰陣時你啱啱無線代表嘅係香港文化嘛。 嗯。 七十年代你睇拍《風雲》講新界開發，《強人》講製衣業。 嗯。 當時係香港一個好即係好在地、好落地嘅一個社會環境嚟噶嘛。 嗯。 即係佢哋嘅。電視劇嘅內容。 喂，而家最新嗰套唔係叫咩《刀下留人》咯，但係古裝劇嚟噶。 嗰、那個無心咩話？無心大師啊？ 咩咩㗎？ 網劇啊，大陸網劇嚟㗎。 無心大師。 係啊，而家播緊。 講咩嘅咧？ 我唔知道，我冇睇過，我完全唔睇、啊。跟住而家《愛回家》《馬家》不斷無限輪迴啊嘛。 呢、這個我講上次。 唔係今日睇新聞又 你又又你啊又輪迴又翻嚟， 又翻嚟啊！ 要急忙要叫翻氣，要急救啊嘛。 所以你睇到聽到何國榮唱呢、這個《亞視永恆》咧、即係我覺得係出咗啖啖氣嘅。 谷鬼戲 係咪？你谷鬼戲兩個電視牌，無線電視牌，一個俾亞視，亞視就 loop 嚟 loop 去，居然夠膽播翻四年前嘅 咩？四年前啊， 元旦啊， 唔係啊，方太生活廣場 唔係啊，元旦倒數係播緊四年前嘅元旦倒數啊， 呢、這個我知道冇嘢播啊嘛，咁咪 loop 翻以前啲港姐， 即係話嚟緊啊呢個猴年啊，佢播緊十二年前嘅猴年， 都係猴年啦，都係捉金金猴啊， 即係諗下，即係已經係大家谷谷到爆啊，已經係。 咁啊！ 所以你聽到何國榮唱呢個《亞視永恆》，佢數嘛，亞視有邊個啊嘛？ 係、這個、金曲 瑞克， 有嚟 有朱慧珊， 亦都有呢一個公説法，有掟又有掟手包啊嘛，繼續咁樣 loop 落去， 繼續掟手包， 繼續 loop。 所以就咧，當然你話創作嘅形式， 嗯， 唔係新嘅， 係 即係呢種所謂小市民啊諷刺， 但係個餡係貼地， 個餡係共鳴啊嘛，市民同埋共鳴啊嘛。即係話而家大家喺主流媒體裏面根本就睇唔到香港發生咩事， 同埋佢哋係唔敢將呢啲元素擺翻落啲創作度啊嘛， 驚得罪人。你諗下，即係頭先一位聽眾講個 page one 嗰、那個一、那個通告， 係、 即係居然係出個咁嘅垃圾通告，一個咁嘅 shop manager， 嗯， 就係、是、咧叫嗰啲書店咧就落架將嗰啲銅鑼灣書店嗰啲即係再 sensitive 啊。 嗯、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共產黨敏感嗰啲書， 咩個敏感咧？點定義先？邊個定義啊？ 但唔好講住，唔好講嗰啲落架呢個咁嘅衰格行為先。 嗯， 更可笑嘅就係一間英文書店出一個咁嘅英文通告，啲英文係狗屁不通嘅。 我頭先聽你就咦咩嚟嘅？嗰、那個就係、是、 喂大佬，大家即係有機會我哋一聽 upload 嗰段， 我聽唔明嗰、那個 那個通告上去，大佬乜嘢英文嚟嘅？真係即係呢個，我讀一次俾大家聽。 好啊，睇下明 唔明。We are declared to announce that due to the news of this day, we are avoid for selling the affected books all ab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sitive from now until further notice. 咦，好易明啊，呢个系用中文逻辑 写英文 啊嘛。 中文嚟嘅大佬啊， 好易明，我哋避免出一啲中国政府敏感嘅书啊嘛。我听得明喎、啊。 哇，你 几好啊，写得几好啊，我即明全部明晒。 大佬，波佬书店就已经衰格啦，走去抽起嗰啲书。 嗯。 仲要波佬就一路话自己英文好过香港人。 嗯。 点知就出个咁嘅通告，原来再查落，我呢个 page 喺大陆咧有四间店。 哦，开分店啦已经。 系啦、啊，咁下一步我就睇下台灣佬定唔定得住啦。 睇下呢一個叫咩啊？其實成品之前就話試過將啲西藏書落過架。 新疆、 新疆、西藏同但係咧， 就是、黎式同埋黃力宏。 但係咧，我哋之前即係客席主持阿、葉德寶咧，佢曾經影相俾我睇嘅，佢話佢又擺翻啲政治書上去啦。佢有西藏同埋一啲藏讀書喺度嘅，佢又影俾我睇嘅。 咁所以觀察下點啦。曹源佢咪擺翻上去咯，所以佢太古城上個禮拜開張咪特登俾人影有習近平嗰啲領導。 冇錯啦，嗰日就係阿聂德寶姐姐佢去咗嗰度嘅，佢邀受邀請嗰度去退開幕啦咁樣啦。所以觀察下點啦，呢一個成品真係。 嗱，其實咧頭先講翻呢個廢青呢個現象，正正就係要 label 嗰啲參與雨傘運動嗰啲人係 loser。點解咧？正正就因為佢有一個恐懼同埋一個威脅。 你見到雨傘運動個運動結束咗，清咗場之後，原來個運動未完結，跟住生咗出嚟咩咧？就係、是、散兵落區，去真做喎、啊。 咪都建造八個八個人 都話啦，當廢青認真起上嚟嗰陣時候很恐怖喎。點解佢廢呢？就是、因為佢忠於自己的信念啊嘛。 佢唔會話一切揾金錢掛帥啊嘛。佢真係有堅到企喺街一日。 嗱，我哋細個好簡單嘅啫嘛。你明明中意讀文科，但老豆老母話要做專業人士，老大都要最成績好嘅讀理科。 我就唔讀個科啊。 咁你唔會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去選擇你讀咩科？ 我記得你講過，你好似係中意 art 你係 A 啊嘛又。 係，但我讀文科啊，我 讀文科啊嘛。 我唔中意理科，因為咁，所以我就點都係揀文科。咁我阿爸阿媽好嘅，佢唔好理我。咁但係當時係 loser 嚟。 但係你嗰代都係唔係咁樣 的。同埋我嗰一班一級裏面得一班嘅就是文科。 我覺得一班又受歡迎嘅呢、這個市場。 唔係因為冇人揀啊，冇人揀啊。咁其他一係理科，一係商科。 啊，即係實收到咁就。 係啦，咁就同要一班裏面咧，我班咧就一個文科班得六個男生嘅啫。 哇 ，OK 喎、啊，全部女其餘嗰啲。 頂你以為啦？世界就係咁啊，因為男生就。覺得應該讀理科是出路好嘛， 即係揾到食嘅。 好啦，到你咁上下啦，跟住你去大學揀科，就揀一個專業嘅科目。坦白講，我成日都話讀會計咁樣，其實呢啲係悶到不得了嘅學科嚟嘅。當然我唔係話即係得罪嗰啲會計師啦，但係你作為一個知識嘅追求嚟講咧，其實個過程係好枯燥嘅， 係成堆數字咁樣啊。 係啦，咁你諗下點會 enjoy 嘅啫？但係你 enjoy 咩？你將來做會計師揾到錢 ，OK， 廿歲好似黃晶講買樓買車好啦，得啦，跟住就喺會計師樓裏面揾個師妹又好，乜都好，做呢個老婆， 會幾好咁啊！ 兩公攞一份，嗱，陳茂波咪咁咯， 跟住開間公司， 跟住買個舊樓嚟㓥房，跟住去新界囤地，諗住將來收購又賺錢。嗱，呢啲就係唯一個眼中只有錢啦。陳茂波係典型嚟嘅， 但呢一樣咪即係個成功例子，應該要咁做先。 但問題咁樣係咪成功？ 以佢哋嗰個即係價值觀咪成功咯？有錢又做老官，一世無憂啦。嗰 兩 個仔讀 就夠。但係，钱不是一个价值观嚟嘅，你嘅兴趣、你嘅嗜好、你嘅理想，唔系钱，唔系你嘅理想嚟嘅。个理想就系你有咗钱之后你做乜啊嘛？ 有人又话：，诶，冇钱讲咩理想啦，搵食都唔掂，你咩想 ？Yes， 两样嘢都要平衡，我觉得。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忠于自己嘅话，好多废青咪拣自己中意做嘅嘢，有啲去耕田啦，有啲喺呢个新界东北落户啦，喺嗰度落脚啦。 珠海定咪废青咯？ 系啦，庞一鸣啦， 庞一鸣呢啲咯， 系啦，咪废青咧又系。系咪净系搞嗰啲唔帮衬地产商嗰啲活动，或者帮撑小店咁样？有好多文青咧变咗，做手作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嗱，可以佢一个过渡时期嚟嘅，可能佢到卅岁佢会即系转去其他工作，搵一份固定嘅工作。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系忠于自己想做嘅嘢啊嘛。咁又何废之有咧？嗱，当然你用钱去量度就梗系你话佢废啦， 冇生产力，浪费时间呢啲有。 但系問題就咁啊！當佢中意做嗰樣嘢嗰陣時候，佢投入落去真做嗰陣時候，所爆發出嚟嘅呢個廢青嘅集體力量就好犀利喎。 咪而家咪一百毛俾你睇到啦，咪 嗱一百毛也好，包括我哋網台，我哋又唔係話即係去有咩資源去請人，但係好多人對主動會幫手。主持人亦都冇呢個任何嘅收入， 冇錢㗎，主持人邊有錢啊？ 即係以前反而有收入嗰陣時候，大家就做得唔高興添。 點解咁得意咧？你咪廢中啊？你咪廢中成班？ 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廢唔廢其實係反映咩咧？如果用緊黃青同埋阿叻嘅標準，就係話你中、你做你自己喜歡嘅嘢。嗱，佢就覺得廢嘅。 喂，但問題係呢班人如果係中意揾錢咁點計咧？咁咪成功咯 ？No！阿叻好中意做嗰啲角色咩？ 可能佢中意喎。 喂，大佬擠都俾人打，擠都係俾人辱罵。 唔係，佢擠都好似冇褲著嘅都係。 擠冇褲著，跟住乳頭俾人啜到黑曬，係嘛？永遠都唔係最英嗰、那個，最英嗰一定係劉德華，係嘛？就算陳芬奇都英過佢，咁你諗下幾大鑊啊？ 可能佢贏彩都唔奇嘅呢啲。 梗係唔係啦？咪為咗錢，最終又係。但佢哋嗰代就係咁啊嘛。黃之峰就話抗命不認命。其实阿叻嗰代就认命不抗命， 认命不抗命 就系唔废，佢哋觉得，因为咁样你咪搵到钱咯。嗱，好简单，你喺公司里面你识做噶，老细嗰啲明明系戆居到不得了嘅指示， 系掂啊，老细， 好嘢好嘢， 哎呀， 哇，靠晒你， 有得谂啊，射住啊，老细， 我讲个真实故事俾你听，休息之前， 好啊。 当日余铮清咗我哋场，我哋全部成班人离开晒商台，梁文道啊、蔡东豪全部走晒啦，跟住就谂朝头早嘅节目要改名。完全搣甩咗呢個鄭經翰，即係呢個風波嗰陣味。咁咧就改個新名要，咁咧有條擦鞋仔，孤偉其名，大家都識嘅呢條擦鞋仔。 咁余曾就讲咗句嘢，就係话我哋即係风雨过咗之后就要在晴朗一天出发。 嗯。 跟住一讲完之后呢条擦鞋仔就出嚟。阿 Winnie， 佢哋叫佢做 Winnie， 唔系肥婆咩？ 背后背后叫肥婆，前面就叫 Winnie。 阿 Winnie 系啦 ，Winnie， 哇，好嘢呢句，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就攞嚟做节目名， 有得谂喎、 啊。跟住嗱，你余曾呢度好虚伪噶嘛，佢就明知你系擦鞋仔，但系个心就中意你擦佢，就唔系松毛松翼咯，擦到。咁结果咪、 啊、 到做到而家咯， 晴朗的乜乜出发， 系啊，就系、是、在晴朗的出发咯，咪做到而家咯。喂，大佬，你明明？呢、这個咁樣嘅呢、这個 face 本身就係一個日文嘅歌嘅日本、我記得啊，在晴朗的天出發，其實係一個日文歌名嚟。咁、咧根本就係啲好 soft 嘅嘢嚟，點可能做一個時事節目攞嚟做呢個節目名 咧？係咪即係有啲 slogan 貪啊？即係好似懶係文青咁樣。 踢金句咯，咪又係余曾最中意金句啊！ 佢哋講過好多呢啲個喎，咩和而不同乜乜成嗰啲啊，好多金句充斥 嘅 喎。 但係嗰啲就係所謂認命不抗命係咩咧？總之就係咧睇眉頭眼額，識得睇老細面色做人。老細叫東就即刻嗱嗱臨，即刻衝到去。 咪睇啲醒目仔嚟嘅喎呢啲。 然後咧上上下下嗱，所謂余曾虛偽話俾你聽，你記唔記得我之前啲節目講過？余曾退休嗰日，我話如果佢真係有最後尾嘅影響力，點解佢唔將商台栽培林日希接手呢個商台？商台出身嘅林日希係陳強啊、 阿姑啊、三個都係噶嘛， 係咪？結果仲係交俾軟硬嘅大佬啊！你諗下呢啲，你就睇到嘅所謂獅子山下一代嗰種虛偽，就係佢要霸住個權力係咩咧？佢係俾一啲聽聽話話，有朝一日我喺出邊搞唔掂，我又翻翻嚟嗰陣時候，我又繼續可以發揮我嘅餘業。 你咁講，我諗起 發揮我嘅影響力。 你以前一位老友喎，女士四四方方嗰個咧，好似你好似暗，你咪暗傳緊佢先。 唔係所有呢代呢代人都係咁啊！我就虛偽咯，就係佢掌住個權，佢唔想交個權，跟住話你呢僆仔唔得。我放心唔落， 系咯，我选住主席先啦。 实际上 系咩 咧？系啦，实际上就等自己咩咧？就系、是、话，我就算我交到，我交俾金乃威啦。你明唔明啊？即系等，因为佢系我条僆嗰阵时候，我翻嚟、我可以做太上皇啊嘛。 系，仲可以垂帘听政添。 就可以垂帘听政啊嘛，所以我就话中国人嗰个接班问题就导致到呢个废青现象咧。就将来嗰个斗争会越嚟越犀利。 同埋佢就算走都会即系插条针喺度，走唔晒噶嘛。 佢都根本唔会交俾林日希嘅。你明唔明啊？佢雖然而家你出咗去搞一百無成功，佢梗係舐一浸就扮、扮我栽培你出嚟啦。而家我幫你加持啦。 嗱，佢頒個獎俾自己啲重要 嘅問題就係你諗下，當日喺商台、如果你真係重用佢睇得到佢， 佢唔使出嚟啦。 呢個創業嘅三條友喺商台啊，喂大佬佢都唔細啦，三條友都會接班啦，點會最叻最紅嗰啲，居然係嗰啲咩森美啊，仲要係呢個林海峰啊呢啲咁嘅人啫，係嘛？所以佢哋先走出嚟啫嘛，喺商台。 冇錯啦，就係冇位企噶嘛， 就冇位企啊嘛。所以我就話啲人虛偽到不得了咯。 嗯， 就係見到你，咦，做到喎，有嘢有料到喎，咁樣，咁咪埋嚟舐一浸扮青年導師咯。 但係呢個 post 又瘋傳緊，哇掂啊！餘曾呢啲咪真係幾好啦、啊？呢啲導師， 呢啲真係佢哋唔明啊。其實我哋上一代嘅人係相當之艱險嚟。 好啦， 獅子山下一代， 休息翻嚟，再繼續講。